暗影烈焰，以暗属性伤害为主，火属性伤害为辅。不过术士的技能，所有人首先在意的都不会是其伤害，术士的控制状态类技能才是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暗影烈焰也没有例外，这个技能除去烧起时的一波伤害以外，烈焰接下来会持续6秒每2秒一跳的状态伤害，而这个状态伤害有打断吟唱效果的。魔剑士的波动剑是瞬发，但波动阵技能却是需要吟唱，暗影烈焰的存在对魔剑士节奏无疑是很大的干扰。但是这一团暗影烈焰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大家只顾的去欣赏哈里斯的波动剑和波动阵了，居然完全没有人察觉。向元伟也是吃了一惊，顿时不敢太贸然上前，但是他不上前，魏琛却不肯错过这一机会。细密的诅咒之剑猛然间从那花丛中爆射而出，显然蓄力良久。暗影烈焰倒是不影响角色动作，向元伟连忙操作哈里斯闪身避让，顺势也想还以一击，但是这一操作才发现此时可以瞬发的波动剑他已经只剩一个圆旋波动剑可用。圆旋波动剑顾名思义是不走直线攻击的，若在团战中时常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但是单对单目标就那么一个，再走弧线终点也就在那儿，除了一些特定环境下的偷袭，正面交战使用圆旋波动剑只能是给对手更多的闪避时间。但是除此一剑，其他波动剑技能竟然全在冷却中。向元伟顿时意识到自己恐怕是坠入了一个很可怕的陷阱，波动剑几乎全冷却，波动阵受暗影烈焰限制不易施展，这六秒是对手刻意营造出来的，他岂会那么轻易地放过这一机会？电光火石的思虑间，圆旋波动剑到底还是出手，这一剑出去花草乱飞，留下一道清晰的圆弧轨迹，这要是都避不掉，实在无法让人相信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向元伟也是没办法了，此时他没有时间调整，只能顺势先还一击，给对方制造一点压力，哪怕这点压力虚无之极，再然后撤退。向元伟拼命让哈里斯后撤，想暂拉开距离，他意识到了此时四伏的危机，对方并不只是将自己角色藏起，只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凡的举动引出自己的应对之策，再有针对性的安排打法。老奸巨猾。向元伟一边操作角色跑路，一边给魏琛下了评语。说起来，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这一阵的对手会是叶修，满脑子都是那个散人各种稀奇古怪的变化呢，结果不想遇上了一位术士，一个猥琐之极的术士。哈里斯不住后跳，向元伟没敢让角色直接转身，他还是看着这位猥琐的术士会施展什么样的攻击来阻挠他。结果让他大为意外的是，没有，完全都没有。花丛里一片静悄悄，迎风布阵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般。怎么回事？又后跳了两下后，向元伟疑惑地让哈里斯停止了后撤。观众顿时都哭了。向元伟看不到花丛中的迎风布阵在干什么，他们看得到啊。迎风布阵这个猥琐的术士此时趴在地上正在搓着咒术，那不断凝聚的能量，熟悉术士的玩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死亡之门，这是术士70级的超级大招死亡之门呢。借用地形条件的掩护以及对对手心理的揣摩，魏琛堂而皇之的就让他的迎风布阵在没有任何控制对手的条件下吟唱起了这个费时费法力的死亡之门。快上啊！现场观众已经有不少发出这种焦急的呐喊，就连神奇战队的选手向元伟的好友好些都握着拳头站了起来。但是向元伟 让他的哈里斯小心翼翼地且行且观察地逐步逐步地提着剑朝迎风布阵所在的草丛移动着。谨慎不是错，但这时候的谨慎憋屈的现场观众直骂娘。直至迎风布阵所藏身的花丛中汇聚于死亡之手上的黑气弥漫扩散到花丛都无法掩住时，向元伟意识到不对了。他这时候要还判断不出来这是什么，真是枉为职业选手了。跑？来不及了。死亡之门的攻击范围本身就大，再加上迎风布阵这个术士的攻击距离非常夸张，这一死亡之门肯定不会给他留下逃跑的空档。 拼了！ 向元伟此时决心下得也很快，既然跑不了，只想扑上前去，想办法打断这一技能。死亡之门是在释放后也需要角色操作维系的，被打断的可能性是从开始吟唱到技能结束都存在的。 上吧！ 观众们齐声呐喊着，他们都觉得此时的距离以魔剑士技能的攻击距离来说威胁真不算大，一个波动剑扫过去，那边花丛中控制的死亡之门将被立即打断。向元伟也是这样认为的。哈里斯冲上，挥起了手中的短剑，魔法波动翻涌，在剑刃流淌。 出剑， 短剑挥出，轰！一声仿佛可以穿透几个空间的沉闷异响，一道连续着异界的黑色旋转门就这么缓缓地转动着，直接立在了哈里斯的面前。 我去！ 无数观众直接从座位上摔下去了。这死亡之门居然直接就横在了两人之间。这种搞法，如果之前向元伟发现状况，像个菜鸟一样转身就跑的话，说不定还真能跳出死亡之门的掌控。但是偏偏他是一个职业选手，高端的经验告诉他那时候想跑是不可能的，于是他逼近，他试图打断，再然后他发现他直接就走到了死亡之门的面前。这恐怕连死亡之门都要惊喜诧异了，他大概都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么容易捕捉的猎物。黑气凝出的触手从门里刚刚探出不到半米，就已经搭到哈里斯的肩头。向元伟根本连任何闪避、任何应对都没来得及操作，就已经被这黑气触手给缠绕了，再然后轻而易举的就被拉入门内。死亡之门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单对单的战斗中，死亡之门追求的那就是伤害了。至于控制限制的作用，因为术士是需要继续维持死亡之门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哪怕是限制了目标，却也腾不出手来补充其他攻击。但死亡之门这一下来自于异时空的魔界攻击也不是那么好受的，伤害之余，角色也被抛甩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混乱之余，六星光牢，鬼影缠身，魏琛这边却很从容地以不快的手速将他早有准备的技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了出来。哈里斯的身上堆满了各种不利于他的状态，角色一会儿被混乱，一会儿被束缚，一会儿被控制，一会儿被禁锢。魏琛的攻击节奏掌握得很好，一个老将如果连节奏都控制不住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再在职业场上拼搏下去的必要了，哪怕有再多的经验也根本没有手段去运用。向元伟不肯放弃，但是几度挣扎却也没能破开局面，哈里斯到底还是倒下了。魏琛胜，向元伟郁闷地下了场。他的心中充满了如果，如果这样的话，如果那样的话，但是比赛没有如果，而这些如果都将化为经验，帮助一位选手成长。魏琛下场，那自然是满面春风，场内的嘘声他都当是恍惚，步伐轻快的好像年轻了十岁。 嘿，老夫出马，手到擒来啊！ 回到选手席，坦然接受着大家的祝福，一边一点也不矜持的自夸着。 厉害厉害， 叶修居然都没嘲讽他一下。 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这么和谐？陈果觉得很意外，叶修和魏琛互不嘲讽真是不正常。叶修干笑着却不解释。魏琛在这听夸奖以及吹嘘了一会儿后，估计也是享受够了，甩甩头， 我去洗手间。 嗯？望着他走开的背影，大家都愣了愣。这种事儿比赛前大家肯定都解决过了，这才进行了一场个人赛，才过去多久啊，这就又需要了。他其实没有他表现的那么轻松。叶修此时突然说。 啊？ 陈果愣。整场下来他可一句垃圾话都没有。叶修叹道。陈果继续愣，望着魏琛的背影，明明和之前下场时一样嘚瑟的姿态，陈果却觉得好像从中看到了一股疲态，掩饰起来的疲态。而这边， 我上场了。 苏沐橙站起了身，他是星星这边出场的第二名选手。 加油！ 大家说着。 是苏沐橙。 神奇这边，倒霉三人组看着电子屏上昔日队友的名字，然后看到苏沐橙朝场上走去。 交给我。 王泽显得颇有信心，他被排在了个人赛里，想撞的就是苏沐橙。 加油，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贺明对王泽说着。王泽在加试时一直都算不上主力，处于他这种位置的选手都有一种很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情。然而加试已经不在，他没有再在队中争取位置的机会，他现在需要的是向整个职业圈展示他的水准。全明星级别的前队友苏沐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对手了，因为这种碰撞总算是一种话题，有话题就更容易让人关注。 看我杀手锏！ 王泽踌躇满志的上场了。